小兔子救老奶奶。从前有个老奶奶，家里很穷，靠打柴过日子。她有个小孙女儿跟着她生活。有一天，老奶奶上山砍柴，一只猕猴从山沟里闪出来，对她呵呵一笑：“ 你来了吗？我等了你好久了，老家伙，今天你不用打柴了，也不用回家了，我吃掉你，免得你天天打柴受苦。” 老奶奶给吓得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请你别吃我吧，我家里还有个小孙女，我一死就没有人养她了。” 猕猴一跳跳到她面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 不用你操心，我吃掉你，再去吃你的小孙女。” 老奶奶没办法，只得说：“ 那么让我先打好柴吧。” 猕猴心想，我守在这儿，他反正也逃不掉，就同意了。老奶奶边走边想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正好这时候，一只兔子走来，问他：“ 老奶奶，你干嘛哭呀？” 老奶奶说：“兔兄弟，猕猴要吃我呢，我打好柴回去就得让他吃掉了，他还说吃掉我不算，还要去吃我的小孙女呢。” 兔子想了一会儿说：“老奶奶，你打了柴就回到猕猴那里去，我想个办法来救你。”老奶奶刚走到猕猴跟前，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在叫唤：“ 老奶奶，老奶奶！” 老奶奶转身一看，看见兔子骑着一匹火焰般的高头大马，直向他奔过来。他身上背着一张弓，手里拿着一支箭，腰里挂着箭袋，哐当哐当地响着。嘿，他把头上戴的那顶草帽略略往后一掀，真威武呀！兔子骑着马走进来，装着没看见猕猴，只对老奶奶说：“ 老奶奶，你打柴来了吗？”“ 是啊，兔兄弟，我打柴来了。 我今天奉了国王的命令，到山里来捉一只猕猴呢。”“ 兔兄弟，你捉到了吗？”“ 我刚出城来，还没看见猕猴呢。老奶奶，你见到猕猴没有呀？” 猕猴一听兔子奉了国王的命令来捉它，慌得直发抖，偷偷地拉了一下老奶奶的衣服，低声地说：“ 求求你，你就说没见，没见。” 老奶奶就说：“ 兔兄弟，我没见呀。” 兔子就指着猕猴问他：“ 老奶奶，你身边站的是谁呀？” 猕猴更慌了，又拉拉老奶奶的衣服，对他说：“ 求求你，你就说是个树桩，是个树桩。” 老奶奶就说：“ 兔兄弟，是个树桩呢。” 兔子这时已经走到老奶奶面前来了，勒住马问他：“ 是个树桩，你打柴为什么不劈它呢？” 猕猴给吓得一动也不敢动，对老奶奶说：“ 你装作劈柴的样子劈几下吧，可千万别劈到我身上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” 老奶奶放下柴捆，举起斧头使劲一劈，把猕猴劈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